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今集咧，遇见文学要介绍嘅呢一位中国嘅作家咧，我可以话，我谂香港嘅好多朋友都唔会对佢嘅名字太陌生， 嗯， 因为其实我哋大学嘅时候咧，都曾经要读过一啲佢嘅作品， 系嘛？你读嘅系咩作品？ 我读过《许三观卖血记》，咁同埋我哋都曾经睇过佢呢一个作品嘅舞台剧版本。 哦，《许三观》嘅舞台剧版本， 系啦，系啦，系。 咁我哋今日讲嘅作家就系余华啦。咁啊，头先秋婷都讲到话，即系你大学嘅时期都。都读中国当代小说，都会读到他的作品。咁《许三观卖血记》的确是几值得介绍，不过他是一个长篇啦，咁未必适合我咧节目里边慢读吓，如果唔系就真的很慢噶啦个字。咁但系佢讲中国卖血的背景的故事啦，咁但系佢里边系交织了很多即系亲情啊，佢系好善于去写嗰种即系特殊政治环境底下的即系亲情所受到的考验吓。我自己记得咧，就即系近年余华都有嚟香港嘅吓，咁无论佢喺边间大学吓，即系话有演讲嘅话咧，都系座无虚席嘅吓，即系都系我次次都好惊发生一啲危险，即系啲楼梯都坐晒人啊咁样。 厉害噶， 系啊，咁佢每次咧都有人会问佢嘅即系作品嘅事情。都会提到，好像都冇一次例外嘅吓，会提到活着嘅吓。咁所以我哋今日咧，虽然活着都系一个长篇吓，咁但系我哋喺呢个细读文学嘅环节里边介绍余华咧，我谂嚟谂去都系介绍活着啦咁样。活着佢亦都有一个电影嘅版本嘅，咁啊由张艺谋导演就巩俐、葛优做主角。咁我觉得两个演员都系一时之选吓，即系非常之活灵活现咁样去演绎到，即系两个中国人吓，佢经历咗。中国历史里面最动荡的一段人生的故事。今天我们介绍的余华呢，他一些背景就是被认为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何为先锋派呢？其实就是指他们的小说技巧上面是走得很前，很前卫的。80年代初就是去开始写一些之前，在譬如70年代或者之前是比较少人用的手法，譬如说一些不确定的叙事者啊，对于记忆的怀疑啊，或者是不以情节为中心，以一种气氛去即系朦胧气氛去表述的小说啊咁样。咁但系我哋今日讲的活着咧，系就已经是佢后期一啲嘅作品啦，或者是佢有一个转向的作品，就写得比较简明一啲嘅吓，即系我觉得是可以被一般初接觸余華的讀者咧，係會睇得到或者係可以進入嘅。咁而另外佢即係著名嘅地方，我諗係佢亦都係側寫咗中國大半個世紀以嚟嘅歷史啦嚇。咁我哋好多時都話啊，就做一個中國人，如果你係即係生於二十世紀初嘅話，你諗下你要經歷嘅嘢，即係由可能抗日，然之後到國共內戰，然之後新中國成立之後，可能五十年代有反右嚇，然後再文革嚇，然之後文革嘅開放改革咁樣，咁你都可能一世嘅人咧嗰、那個颠簸即係都幾大，可能話係幾悲慘啦。但係活著，我諗佢就唔係純粹去講一個悲慘嘅故事。儘管我知道秋婷你話睇嘅時候咧，好似話睇到瞓唔著喎，係咪？係 啊， 係啊，裏邊嘅人 眼都係咁流， 係嘛？咁即係都係好嘅，即係我諗睇書會睇到流淚都係一個幾珍貴嘅經驗啦。我都唔懷疑嘅，因為佢裏邊嘅人物真係啱啱你對佢有咗感情嚇嘅時候咧，佢就死嚇，即係突然間會遇到一啲橫禍啦，或者係有各種嘅原因嚇，咁係意外嚇，或者係病死咁樣。咁喺呢啲情節裏邊嚇，我哋會睇到即係側寫咗頭先我講嘅中國一個苦難嘅歷史啦。但係佢個書名就叫做活著嚇，或者個編名叫活著，佢就係為咗生存嚇。咁佢提出咗一個主題，就算大家未必可以喺個小説裏邊完全認同。譬如俾我覺得我如果經歷咁嘅人生，我就唔想活著噶啦。咁但係佢都提出咗，就係話個主人公福貴嚇，就係覺得人唔使爭咁多嘢嚇，即係即使我身邊嘅人一個一個咁離開，我始終嚇即係我有一口氣，我就繼續活著嚇。即係某一種嘅有人會覺得係一種中國人嘅心態啦。咁其次就係佢喺嗰個接二連三嘅厄運之中，人都可以繼續 懷有希望嚇，咁我冇咗邊個，仲有另一個人啦嚇。我個女死咗，但我仲有個女婿啊，女婿唔喺度，咁但仲有個孫啦嚇。咁但係個孫最後都唔喺度。咁但係呢個接二連三嘅悲劇之中，其實一路都寫緊一種中國人生命力嘅，又係嗰種韌力咯嚇。我諗呢篇小説打動人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既寫到歷史，亦都寫到個人嘅感情啊，或者係親情嘅部分咯。 咁、我覺得呢個作品咧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一開頭嘅時候咧就係講一個第一人稱啊，我啊嚟到一條村入邊，佢係以一個外人嘅身份嚟去同呢一個富貴呢個主人公打交道，然後就聆聽富貴去憶述翻佢嘅人生。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對於黃念恩嚟講，你點樣睇呢個寫作手法？其實起咗一個咩作用咧？ 我覺得秋婷你問嘅問題越嚟越專業啦， 咁即係即係 唔係呢個係你係已經進入咗慢讀嘅呢個層面啦，其實係嘅，即係活著呢個故事，如果嚴格啲嚟講，佢嘅敘事結構係有兩個我嘅嚇，佢第一人稱首先第一層嘅故事咧，就係一個當時比較年輕嘅一個年輕人啦，就去到啲鄉間去收集啲民間歌謠，係有呢啲咁嘅工作嘅嚇，即係好似記錄一啲地方嘅風俗啊咁樣。咁佢就見到一個老人家，咁就係坐喺樹下咁樣，就同佢講述自己嘅故事。咁呢個咧就係活著嘅主角富貴啦。呢、這個故事裏的故事有咩作用咧？或者係呢兩個我，其實當富貴講佢故事嘅時候，那個我就會變咗富貴嘅嚇。即係第一人稱其實有兩個我啦。呢種嘅寫法咧，我自己其中一個解釋啦，或者我睇嘅時候嘅感覺咧，就係你會諗下呢兩個我其實似唔似咧？佢寫呢個去鄉間收集民間歌謠嘅年青人咧，其實都係一個幾遊手好閒嘅年青人個嚇，有時又中意睇下啲女仔啊咁樣嚇。其實你會想返比他早生四五十年，其實可能他是另一個富貴來的又或者是遊走好閒的性格的人，如果他擺在某一個歷史環境裏面，他就經歷這麼多的顛簸。但是現在今時今日，即是一個遊走好閒的人，他可能又會做了一個青年的藝術家去收集民間歌謠，究竟人的命運是由什麼去決定的呢？是他們個人的性格去決定還是是外在的環境去決定呢？這個是會給我覺得即是一個比較有趣的第一個的對照。其次呢就是即係呢個去聽人嘅故事咧，亦都可以令到讀者會首先代入咗去嗰個收集民間歌謠嘅青年人啦，即係話聽翻我哋嘅前輩嚇，或者係我哋早一代嘅或者早兩代嘅中國人，佢所經歷嘅歷史啊，或者人生。我自己覺得就嗰、那個距離係有少少舒緩嘅作用嘅，即係正如秋婷你講話，即係太慘啦、那個故事嚇，即係一個個親人嘅離去啊、厄運啊咁樣，咁有一個距離咧，可能就會舒緩一啲。咁另外咧，亦都為富貴自己嘅敘述咧，係帶嚟一啲嘅距離，即係佢嗰種事過境遷啊，所有嘢有咩好爭咧嚇，嗰種嘅語氣咧會合理化咗咯。如果佢係一個同步，一開始就用富貴嘅方法去講嘅故事，即係個富家子，佢點樣會？能夠得到呢種頓悟咧，咁就係會有啲困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這個即係兩個層次咧，其實係有佢嘅效果，而且一個效果我係幾中意嘅。不過咧，就喺電影裏邊，頭先我即係講過都有張藝謀版嘅電影，雖然都電影都好成功，但係咧呢一個層次咧就冇辦法呈現到出嚟啦。因為喺電影裏邊就又有個人去就問阿富貴啊咁樣啦，就可能表述嘅時候唔係咁好睇啦、個效果。咁就呢、這個都可以睇到電影同文字嘅分別。 咁咧，其實呢一個作品咧，頭先都講咗，其實個題目就叫做活著啦。咁貫穿整個作品咧，就反而係用死亡嚟去彰顯咗即係活著嘅價值或者意義啦。咁入邊有，我又覺得呢一個作品寫得幾好嘅地方，就係佢唔會太過煽情去刻畫一啲死亡嘅情節啊。咁反而佢著墨嘅地方咧，就係喺富貴同埋佢嘅妻子係點樣去面對自己親人離世嗰種哀傷。 係啊，因為有太多人物要面對呢啲厄運啦，就佢好難每一個都好煽情咁樣去寫到啦。即係譬如佢嘅仔有慶嘅死，咁我覺得係即係本身係好煽情嘅，即係佢犧牲自己。被人抽血，咁但係最後咧就係因為醫療嘅疏忽咁樣嚇，就係即係死咗。咁但係佢背後都係有一個歷史環境嘅，即係話大家都要做一個榜樣嚇，即係話要去幫人嘅。咁但係去到太極致嘅時候，就會產生呢個悲劇啦。咁呢個係活著嘅其中一個即係特色，就係話佢對於生死嗰個語氣係去盡量壓 就是比較平淡的方式去講出嚟。咁其次，我亦都覺得佢寫嗰個命運嘅逆轉啦，即係話嗰個情節性咧係即係好特別嘅嚇。不過喺呢度，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陣嚇，聽翻一個活著嘅片段，翻嚟先繼續講嚇活著點樣去寫命運呢個主題啦。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城外，有一阵子我竟忘了自己输光家产这事，脑袋里空空荡荡，像是被捅过的马蜂窝。到了城外，看到那条斜着伸过去的小路，我又害怕了。我想接下去该怎么办呢？我在那条路上走了几步，走不动了，看看四周都看不到人影，我想拿根裤带吊死算了。这么想着，我又走动起来，走过了一棵榆树。我只是看一眼，根本就没打算去解裤带。其实我不想死，只是找个法子与自己赌气。我想着那一屁股债又不会和我一起吊死，就对自己说，算了，别死了，这债是要我爹去还了。一想到爹，我心里一阵发麻，这下他还不把我给臭死？我边走边想，怎么想都是死路一条了，还是回家去吧。被我爹臭死总比在外面像野狗一样吊死强。就那么一会儿功夫，我瘦了整整一圈，眼都清了，自己还不知道回到了家里。我娘一看到我就惊叫起来，她看着我的脸问， 你是福贵吗？ 我看着娘的脸苦笑地点点头。我听到娘一惊一乍地说着什么， 我 不再看她，推门走到了自己屋里。正在梳头的家珍看到我也吃了一惊，他张嘴看着我，一想到他昨晚来劝我回家，我却对他又打又踢，我就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对他说，家珍，我完蛋了。 好啦，啱啱我哋听完咧余华嘅作品《活着》入边嘅选段啊，咁头先呢个选段咧，呢个片段咧，黄念恩点解会介绍呢一个片段咧？ 因为呢个片段咧系喺小说嘅开头，好重要嘅一个人生嘅命运开始逆转嘅一点吓，咁就系呢个主角福贵，就系呢个40年代嘅富家子弟啦吓，咁佢就输晒自己嘅成副身家吓，佢日日去赌息，即系嗰啲摇嘅息，咁然后咧就一路记账。咁就記嘅下都唔知道即係輸咗幾多啦，咁其實其他人亦都有心去佢嘅身家係啦，咁就用咗即係呢個龍兒同埋搵咗即係沈先生作為一個影襯咁樣啦，咁就係喺嗰個青樓賭局裏面呢，慢慢呢就係將佢成副身家輸曬，而呢個福貴幾次就被佢嘅即係夫人家珍去勸佢唔好賭啦咁樣，即係話我想過安樂日子，咁但係呢佢都唔聽咁樣，咁呢個係好戲劇性嘅第一段嚟噶。頭先我哋聽過片段咧，就係福貴迷迷糊糊咁樣嚇輸曬啦。咁究竟佢點樣翻屋企咧？還是即係佢翻屋企嘅時候，佢亦都諗過自尋短見嘅。咁呢個就係活著嘅成本書，佢第一個考驗就係、是、第一個考慮人使唔使活著咧，還是我一死了之咧咁樣。最後佢都係決定。死又有咩用呢？即係可能被啲野狗咁樣就係分咗自己啦咁樣。咁佢話我寧願返屋企俾阿爸打死都好過係死喺路上啦咁樣。咁佢就話唉都係去面對啦咁樣。呢、這個即係龍意水佢所設置嘅賭局。然之後令到福貴輸盡所有嘅家產咧，我哋讀者去睇，當然就會覺得啊好可惜啦嚇，咁、而且即係佢去輸咗家產，成間大宅係即係去俾咗人，然後佢爸爸嘅傷心啦嚇，然後即係成家人嘅破落嚇，要去搬到好細嘅地方，咁呢啲大起大跌咧，讀者會馬上係感到即係好大嘅震動。但係呢本小説更大嘅震動咧，就係話即係呢個呃咗佢嗰個非常之好嘅大宅嘅。 嘅农意咧，好快咧就系经历咗即系五十年代开始嘅呢个政治风暴啦吓，咁、就大家就要对嗰啲地主进行即系嗰个财系啦财产分配啦或者批斗啊咁样，咁呢个农意咧最后咧就系、因为佢赢晒即系富贵咁多嘅家产啦吓，咁佢就个成分非常之唔好啊，咁最后咧就要被枪毙嘅吓，因为佢亦都不服气咁样吓，咁喺佢去枪毙嘅途中咧，佢就见到阿富贵。咁佢就讲咗一句就话，其实我系代你去死噶，知唔知咁样？咁富贵自己都一身冷汗吓，即系佢认为吓系当初如果我唔系输咗，即系成副嘅家产咧，可能死嘅嗰个就系我。咁我觉得活着呢个即系情节咧，其实佢个逆转就系已经开展咗成个小说嘅基调吓，即系话人嘅经历或者嘅一生，其实有好多你不由自主唔到你去控制嘅洪流啦，所谓历史洪流咧去带动嘅。呢个嘅逆转咧，亦都反映咗中国历史嘅现实嘅一部分啦，咁样是福是祸咧，其实永远人咁渺小咧系唔知道嘅吓，即系正如富贵个名，其实佢都几讽刺嘅，佢算唔算一个有福吓，即系亦都系显贵嘅人咧咁样吓，咁佢即系好快就冇晒自己嘅家产啦，但系佢可能就因祸得福，就免过一死，咁但系免过一死之后，后边又有更多嘅历史动荡等住佢，即系佢嘅家人吓，即系遭到横祸，咁佢又好似冇咩福气咁样，但系喺家人遭到横祸之余咧，佢自己永远都可以留翻一条命。咁呢个又系咪福气咧？即系呢个咁样嘅反复，即系对于命运嘅叩问啦。我觉得系即系余华嘅呢本《活着》啦吓，佢个结构系俾到我最大嘅一个感受或者系提问咯。 咁其实咧，《活着》咧，佢嘅简朴嘅文字咧，即系唔会话好刻意去雕琢一啲好深奥嘅文字嚟去堆砌啲句子出嚟嘅。咁反而咧系呢一种平凡咧，更加令到人系好容易去接近到一个故事，同埋会觉得嗰个真实感系会更强。 系啊，因为呢、這个即系同我哋头先讲佢开头嗰部分都有啲关系，即系话富贵嗰个声音，其实佢已经看透晒呢一个世情噶啦。虽然佢系富家子弟。但是他都不是那种即咬文嚼字的文艺青年樣，所以他描述那个故事的情节本身已经很起伏激荡了，那个文字就再承受不到更多的即铺排，所以其实他未必算是余华早期那个代表性的语言的、就是余华早期代表的语言是很复杂的，可以，但是活着就是相对地简明，因为他将最复杂的留回给那个情节了。或者来到这里，我哋有聽即係一個最後嘅一個好簡明嘅片段嚇，咁佢個片段咧其實就係富貴經歷曬所有嘅傷心，所有嘅親人離世，咁但係佢都喺街嗰度嚇，即係街市嗰度買咗只老牛翻嚟，就同佢一齊耕田，而且咧將呢個老牛改咗個名嚇，唔單止係一個名，係好多個名，有慶啦、家珍啦、富根啦等等所有嘅人，因為佢所有離開佢嘅親人咧，佢將所有感情都寄託咗喺呢只又瘦又老嘅牛身上，咁而佢最后就系由一路即系赶住只牛，一路咧就系去讲出活着里边嘅一个主题吓，或者系佢嘅一个体悟吓，就系话人系就系要活着吓。咁我哋听听呢个片段啦。 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十元钱，这十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他的，村里人都知道这十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去了，过得平平常常， 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早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就听完第二个黄念，因为我们选择余华这个活着这个作品里面的另外一个选段，这个选段其实听到是福贵的心声，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厄运之后，他就讲了其实关于生存的他有一些的看法。 是啊，他说做人都是平常一点好，我们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我想他人生刚才我们讲开始就是他被人去谋了他的家产，但争来争去龙二就冇咗自己條命啦，最後，所以佢好早就體會到呢一點嚇。咁但係我覺得佢又唔係完全認命嘅嚇，即係佢失去咗佢嘅好多親人或者珍貴嘅人咧，家珍啊、鳳霞啊、義喜啊、婦根啊咁樣，佢唔係完全認命，就係話佢將佢哋嘅名就俾翻曬只牛，咁然後咧就係將人嚇即係嘅活著同牛嘅活著嚇，即係好似有一個比較咁聯繫咁樣嚇。你可以話佢覺得即係中國人生存嚇同即係一種動物嘅生存，有時係會接近嘅，即係話佢一世人勞碌咗一世啦嚇，老咗咁仲要俾人劏咁樣嚇，即係呢個動物人咧，人又係點咧嚇？有時人都係咁樣嚇，勞碌一世就死咗咁樣咁。但是起碼他自己都依然是活著啊，咁樣我自己看的即係嗰個結局呢，我初初我記得第一次看的時候，我覺得都幾有光明的地方，我唔知點解，即係雖然好慘嚇，即係但係佢就對住只牛就講：，唉，今日啊有慶，義喜就耕咗一畝田啦，家珍鳳霞都耕到七八分啦，婦根咧仲細就耕到半畝，你咧就要加多啲力啦嚇。雖然你就即係年紀大，我唔講你啦嚇，咁但係俾心機啦咁樣，咁自己自言自語咁樣咧，同嗰只牛去講説話，即係話。咁命運令我攞走曬我嘅親人，但係我覺得佢哋都喺我嘅身邊嚇。咁而即係廣闊嘅土地就係我嘅支持點嚇，或者一個支撐點，我依然都喺土地裏邊活著。咁我自己覺得係幾感動嘅呢個結尾。 咁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呢個作品，你會覺得呢個作品其實係一個悲劇定一個喜劇咧？ 我咁樣講啦，即 係 係啦，即係佢呢個可以值得提一提就是、電影版咧。電影版就係、是、我覺得可以叫喜劇，雖然都有人死嚇，咁但係佢留翻個女婿同埋個孫俾啊，即係呢個福貴嘅嚇。咁佢唔捨得俾佢所有人親人都冇曬，所以嗰個係喜劇嚟嘅。咁但係喺個小説嚟講咧，我只可以話其實餘華都幾忍心嘅嚇，就係、是、將所有人都拎走曬，咁就係剩翻只牛去突出佢嘅即係主題。咁啊，呢个就系小说同电影嘅分别啦，即系电影喺影像上边要呈现咁多人嘅死亡咧，可能观众喺两个钟头里边 承受唔到啦， 系承受唔到嘅。但系小说就可以嘅，我觉得。 咁其实咧，好好啊，黄念恩介绍咗《活着》呢一个作品咧，我觉得其实佢正好系带出一啲关于即系生命嘅意义出嚟嘅。尤其是而家可能社会咧，好多时我哋睇到啲新闻报道啊，好多年轻人啊，即系为咗好少嘅事情就会选择轻生啊。咁如果我哋譬如从呢个作品入边，我哋又睇到即系福贵经历咗咁多，即系人生入边一啲嘅重大嘅厄运啦，但系佢都可以揾到一个正能量去令佢自己继续生存落去。咁其实呢种精神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 都有啲冲击嘅作用嘅，应该 系。咁好啦，下一集嘅遇见文学再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